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83集。第三个画面展现了一座古代城市的建设崛起的情形，第四个画面展现的却是一副可怕血腥的场面。那个巨人王者真正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，身体比高高的建筑还要高，右手高高举起一个类似于法器的东西，左手抓了一具尸体，脚下踩了无数的尸骨，场面让人感觉这个王是用狂暴的杀戮平定了一场叛乱。下面的内容被海藻遮住了，橙子已被壁画的内容激发了兴趣，扭头看了一眼石厅中间那口巨大的石棺。如果这是一座坟墓，那么壁画的内容多数是描述墓主的生平，壁画中那个狰狞的巨人会是躺在这个石棺中吗？如果看到所有的壁画，说不定会发现一些线索，以此找到出路。想到这里，橙子又来了勇气，不顾指尖的疼痛继续剥那个海藻，剥了一阵再退后看看。这次露出的场景居然是天上降下一道巨大的闪电，正击中巨人的头顶。这就是他的死因，被雷劈死吗？再冲上去剥，忽然背后伸过来一双手将他的手给拉住了，他怪叫一声，险些没有被吓死。待看清拉他的人是逆，他就歇斯底里，外加火冒三丈。 人吓人，吓死人啊，不吭一声就飘过来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坟墓啊，飘着无数只鬼的坟墓啊。 一边怒骂着举手就要揍他，又想起了逆的伤员身份，于是只能抽出嘴角，两只拳头悬在半空中颤抖。 不必看了，我大体知道壁画中描述的内容，甚至知道得更清楚，这上面描述的多少美化了事实。 啊， 这是发生在蛮荒的远古时代的事情。一位头顶光环的巨人突然从天而降，化地为国，自称是神尾派的王者，人们将其奉为王，并在他的带领下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。很快人们却发现他们奉为神奇的王肆意杀戮，残暴无比，视百姓生命为草芥。更可怖的是他喜欢人血，并以人肉为食，以杀人为乐。终于激起众怒，有人带头造反，想要推翻暴君。这暴君却是一个真正的魔鬼，他并不是什么上天委派给人类的王者，而是只修炼千年的妖物。他施展魔法将叛乱者杀尽，城中血流成河，尸骨成山。他的暴行却终于激怒了上天，派出神兵将其诛灭。那一役龙族也是参与了的。 说到这里，逆抬手指了一下闪电从天而降击毙巨人的壁画。 杀死妖魔，神将们就鸣金收兵了。万没想到这妖魔却留了后招。当初这古城在建设之初，他就设计成了采气极阴的阵图，因此他被杀死后魂魄没有消散，反而依然具备强大的魔力，并用魔罩将整个古城隐藏，使神界不能发觉这里发生的事情，继续统治着整个古城，意识着百姓。他令人们将他的尸体敛入巨棺，置于位于城市之中的墓室之内，定期举行活人生祭的仪式。当祭祀的人命达到1000名时，他就可以复活。 1000人？ 橙子倒吸一口冷气，1000人站起来是多大一片啊。逆举目望着壁画，沉浸在叙述的氛围中。 当1000个人数快要满的时候，神界终于察觉了这个重大的失误。 一夜之间，城中所有活着的人都被神族转移到别处。第二日，大海突然狂怒，吞没整个古城。古城从此陷入深深的海底。那个险些成功的魔王复活计划也功败垂成。 橙子被这个故事吸引，惊颤颤地看向那口巨棺。 你是说这口棺材里躺的是那个魔王？ 你点点头，抬手指了一下水中漂浮的灵体们。 这些灵体包括那些怨灵，有些是被魔王生前屠杀的百姓，有些是被用于举行复活仪式的祭品。由于古城特殊的方位设计，使他们死后的阴灵不能进入轮回，因此滞留在此。 顿了一下， 这个故事我也只是听父辈们说起过，只当它是个传说而已。没想到古城是真的存在，没想到我有一天会置身于此，更没想到的是…… 忽然闭了嘴。橙子迷惑地抬头看他， 更没想到什么？ 你却低了头默默不语，一脸迷茫失落的神色。看他脸色还是苍白，橙子也无意再追问下去，关切道， 你觉得好些了？ 你的眼神移到他的脸上，静静地看着橙子不语。见他发呆，橙子以为他又犯病了，举起手来在他眼前晃了一晃。 喂， 对不起。 你突然说，橙子一呆， 什么？ 这又是到哪门子欠啊？你却不说话了，倚着石壁慢慢坐下。橙子环顾了一下四周， 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坟墓里头来啊？有没有办法出去啊？ 说完等了一会儿，没有等到你的任何反应，橙子郁闷极了，自顾自地顺着墙根又摸了起来。 不必费力了。 你忽然冒出淡淡的一句。 啊？什么？ 出口应该在上面。 他抬手指了一下天花板。 可是恐怕只能从外面打开。 那我上去看看。 不待逆做出回应，橙子就划拉着四只爪子扶了上去。看着他特色的泳姿，小逆黑线了。等橙子划拉着落下来时，已是一脸沮丧。 啊，果然是在上边，有个长方形的缝隙，看起来像是出口的样子，可是结实的要命，推着纹丝不动的，我敲打了半天也没反应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